歌听起来，你知道，默默的开始有种就是又不想上班的感觉。 我也觉得，我觉得好像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就应该是一个慵懒的早晨。 对啊， 而且北京最近这几天都在下雨， 我好喜欢下雨。 然后只要下雨，我觉得待在家里就很舒服的感觉。 是的， 有没有？ 嗯， 那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有趣或者有用的资讯。那首先呢，第一条是想让大家搞清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在之前呢， 你这话听起来很凶，你知道吗？就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进入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了。这个好奇头条号的三个关键词关键字吧，叫做弄清楚。 弄清楚。 我们首先先 弄清楚 一件事情， 搞清楚要听起来更客气一点。 你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字，你不能说好，今天是周末的早上。首先，我需要大家搞清楚一件事情，你会吓到我。你 get 我的点了 ？get 你的点了 ？get 了是不是？嗯，现在可以了。 对，好，那我们的关键词是弄清楚， 清楚 对不 对？ 那第一个弄清楚是弄清楚一个事实，就是其实，在前几天一直在疯传的这个艾滋病的疫苗的这个消息， 哎，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以为说，哎，那在不久的将来，是不是说现在我们就已经解决了艾滋病这样的一个难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彻底的治愈，或者是说去预防艾滋病？因为之前传出的是 HIV 的疫苗临床实验是100%产生了抗体，那在网络上流传之后呢，多家媒体是进行了跟进的报道，但是呢，事实上并不是像很多媒体报道的那样。在上个月底巴黎举行的第九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那强生公司的一项研究是宣布了给393位健康志愿者注射疫苗后，他们产生了 HIV 的抗体。 嗯， 但这只是一个非常初步和阶段性的试验结果。 嗯， 和媒体宣传当中的就是战胜艾滋病是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这个消息呢，我也去求证了自己就是做医疗的一些朋友呢，然后他们给出的回应，也就是说其实实际上像强生的这样一个实验在之前就已经有过这样的就是事例，只是说艾滋病现在目前来说要进入到一个防控的阶段，还是为时尚早的。 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跟基因那点事儿也聊过，好，对不对？他也说了，说现在只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突破和进展，但是距离实际的治疗和预防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对，但是艾滋病确实是一直困扰人类的一个现在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很可怕的疾病吧。 对，闻爱色变的感觉， 闻爱色变的感觉， 是吧？好吧，希望科学家们加油，加油，好不好？谢谢欧尼，欧尼，你这么说我真的好开心呐！水水，你看得清吗？如果你看得清，可以念一下吗？ 我看不清。 我告诉你啊，他写的是“早安，珊珊，我的偶像，好喜欢珊珊啊，有活力，大美女。” 那这我看不看得见也没关系，对吧？ 怎么没关系呢？你要看完，快，你再念一遍。 好，大美女，我很喜欢水水，水水早上好，大帅哥。 自己发了一条是吧？谢谢欧尼。那咱们这个好奇头条号的今天的关键字呢是要弄清楚，对不对？接下来要请大家弄清楚一些规则。今天这条的这个资讯跟大家聊特别特别的应景，因为今天下雨了。不知道有多少在路上的朋友今天是下雨了而没有带伞的呢？所以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条关于共享雨伞的资讯，确切的说是共享雨伞进驻了上海地铁站了。那它具体的规则是什么样子的呢？押金39元，超7天不还默认购买。那咱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哈。如果你在上海的话呢，就会发现比如说在松虹路、威宁路、娄山关路、江苏路、南京东路等等等等，在上海的这个地铁2号线的各个站点，出现了一台一台的共享雨伞的租借设备。其实就是进驻了地铁站点了，我觉得好像会方便很多， 非常人性化，我觉得， 对不对？那共享雨伞的这个运营方呢，告诉记者说，要借共享雨伞，需要用户使用身份证和手机号进行实名认证。且要支付押金39元。那该设备上面安装定位追踪系统，如果7天之内不归还伞的话呢，将自动默认扣除押金，也就相当于你要是需要用伞的话，你交39块钱押金。如果你7天之内不还的话，这39就没有了。 我第一个反应，这个伞好看吗？ 这个伞好看，这个伞就是统一的绿色的伞。 Okay, 你是在考虑自己要不要买是吗？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7天归还有点难，你知道吗？ 7天都难吗？ 您那是下一周雨吗？大家觉得，如果在直播间的朋友，你们觉得共享雨伞这个 idea 怎么样呢？然后，如果这种规则七天不归还扣除押金，你会觉得很难吗？对我来说，七天太容易了吧？ 嗯，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坐地铁，大多数是通勤族，对吧？上班的时候通过地铁这种方式，然后去到达公司嘛，对不对？这种时候你基本上是每天都会坐地铁的。 对。 然后在地铁站里的共享雨伞租借设备不是很方便取和还吗？ 嗯，那你这样的话、哦、那你这样说的话，那人们就应该是在城市的地铁，所以其实上海的地铁我觉得实际上是比北京的地铁要方便和那个便捷的多的，你知道吗？ 啊、 嗯。嗯，就它什么都有，就不像北京就什么都没有。 上海的地铁都有啥呀？有地铁 就是我跟你说一说啊，它的地铁里面有轨道， 嗯， 然后有人， 真的真的呀， 真的不骗你哦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就是、 有车没有啊 有地铁、嗯、 有地铁，我的天哪，地铁站里竟然有地铁 没有，它还会有很多那种照相啊，然后比如说什么饮料贩卖啊、 哦、是的，那种拍证件照的小 各种各样的机器， 对对，各种生活设施。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我们的就是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场景就是面对一排机器， 嗯，是的， 然后没有一个人， 我觉得非常棒， 然后你选择自己的需求，然后在那儿就是丢硬币呀、啊 哦， 对不对？嗯，扫二维码什么的、嗯、就可以完成你的需求了。 嗯，是的、嗯。然后像比如说共享雨伞，这个也是相当于在地铁里面安装了一排机器嘛。 嗯。 如果你在需要用伞的时候借了伞，39块钱押金，七天之内不还的话呢，这把伞就是你的了。你相当于是买了一把伞，也会有一种争议，说是共享雨伞这种运营的方式其实是变相卖伞。 嗯。 对于变相销售的这种说法呢，运营方表示，共享雨伞成本价是在40块钱左右的。如果用户不还伞， 我有点不信哎。 说实话，我不信。 40块钱的伞该是什么伞？嗯， 它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哈，我给大家用手机看一眼这个图片吧。这个机器其实就是 这有图片，嗯， 哦、 共享雨伞， 来，哇，这是共享雨伞的图片。 对，然后你看到下面的那个长柄伞， 对， 就是这个共享雨伞了，深绿色。 对、 嗯，然后上面屏幕显示的是你整个的操作的流程。 是的，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嗯、算是应该傻瓜式操作的这种机器，因为这种机器不傻瓜式操作，大家就不会用了嘛。 嗯， 长柄伞。绿色的，非常非常简单的设计。你觉得这把伞的成本价，运营方有在？ 怎么可能啊？但是我觉得它可能算上了整个机器摊下来的成本，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但是陌上花发这个留言我好喜欢， 陌上花发太逗了，真的。 对啊，他说古代的亭子就算是共享雨伞吧。 嗯， 他说来。来电修桥补路的慈善家，然后呢他说后来白蛇传的故事 哦， 就多了，对不对？ 对， 嗯， 但是你觉得古代的亭子算是共享雨伞吗？嗯， 我觉得算吧。 那现在也有亭子啊， 现在哪来的亭子？ 每个大楼都算是亭子啊， 但是我觉得就没有那个感觉了，你知道吗？嗯， 就是亭子长得像伞是吗？ 其实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就是下雨的天气是最适合和人搭讪，然后认识一些陌生人。 哟，干嘛呢？那突然要跟人搭讪？ 我要被淋湿了，小姐，淋着。 你的意思是下雨的天气很适合跟陌生人搭讪，然后借伞吗？ 对啊，然后你不觉得下雨就大家同样的被逼到了一个环境，比如说你们都被逼到了屋檐下， 嗯 嗯，然后这个时候不应该聊会儿天吗？ 然后有一种就是处在共同困境当中的同理心是吗？ 对，没错， 对对方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好感。 嗯 嗯， 就比如说小依依，她对于这个雨伞就 蛮有好感的。小依依来了，欢迎欢迎、嗯、欢迎。 她说40块钱差不多哦。 哦，是吧？ 对，她说单下面的电子锁的成本就要10几块钱。 哦、嗯，明白了。 所以说，如果这个商家或者是这个共享雨伞的提供方说是，主要还是为了便民的话，我们也暂且先相信一下了。 嗯 嗯， 其实这个伞呢，它也是，还是变现成本，其实变现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嗯， 它上面那个显示屏除了显示比如说你借伞的规则之外呢，它是一个滚动的广告屏。 对， 嗯， 然后是一个蛮适合变现的。 但我们心态也就是不太好了，人家还是要赚钱了，对不对？做这个 事情当然要赚钱了、 对不对？ 但他实际上他的初衷是非常好的嘛，的确 是 为了便民，对不对？ 对、哦，因为像我是基本上，如果我出门的时候不下雨，我是不会带伞的。有的时候甚至于出门的时候下小雨，我都不带伞。 对， 所以我就很需要这样的共享雨伞的机器。就很像一个哆啦 A 梦一样。 是的，像比如说出门带不带伞这个话题，我就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会带伞吗？你们怎么决定带不带伞呢？就对我来说，我就首先这句话特别特别的准确。我出门那一刻如果下雨了，我就带啊。然后如果出门那一刻不下雨的话，可能会不带，除非显示就那个天就已经阴的不行了，你知道吗？就一朵大乌云在我头上飘着，我就会带。 我觉得我有一个用伞哲学。 有我觉得我今天早上连续受到很多惊吓。首先告诉我，我很喜欢下雨天。下雨天我觉得很适合跟陌生人搭讪呢。然后现在又冒出来用伞哲学。什么哲学？ 就是小雨不用，大雨没用，不用带伞。 什么呀？你说喝多了吗？ 不是啊，就是小雨不用打伞了、就很多小的雨就不用打伞、然后大雨你打伞也没有用。 我给你总结一下，你就是小雨不用打伞，大雨打伞没用。 对， 是这个感觉吗？ 然后横批：北京基本不下中雨。北京是一个不怎么下中雨的城市啊，就是很少有那种你觉得说打了伞你可以避免到淋湿，然后不打伞又会淋得很厉害的雨，没有。 有， 对， 还是有的。 砸死后， 还是有的，就是从小雨变大雨的过程当中，以及大雨逐渐变小的过程当中，是有一小段中雨的，你知道吗？要不然是骤停吗？ 对不起，你时间太短，鄙视你。 还是要带伞了啊！希望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不要淋湿，好不好？不要感冒。 OK， 我看到了，谢谢欧尼送了好多好多小礼物，包括陌上花发也来了，下面还来了一位新朋友，说我跟你一样，你说的我跟你一样是指跟水水一样，如果出门的时候不打伞就不会带伞吗？大家觉得共享雨伞这个生意好做吗？你们觉得如果在北京地铁里面会有很多共享雨伞的租借设备，你们会非常乐意吗？或者是真的会像使用共享单车一样频繁的使用共享雨伞吗？我们可以聊一聊，好不好？ 我觉得会了，会了。好了，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看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是昨天在网上非常非常火的，是在地铁的这个北京地铁上，一个大妈怒怼这个 cosplay 少女。 怒怼是吧？ 怒怼。cosplay 少女。 我有好喜欢这种视频呢。怎么办？他怼的客气吗？怼的客气吗？ 你看一看就知道了。来，大家看一下。 那咱们一起看一下。身穿王者荣耀的女 cosplay 扮演者遭大妈怒怼是吧？这位大妈称自己的孙女最近迷上这个游戏。 你别管多大，就是不学习了。 哈哈哈哈哈！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穿的这么少，这么暴露，不正义，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这里穿我看见你这里什么样啊？什么心情啊？穿的这么少，出来啊！浪的，你给谁看呢、啊？ 大家可能听不太清楚啊，给大家重复一下，估计呢 是。你对我是 cosplay 少女。 是吧？ 来，我不是 cosplay 少女。我说，假如爱有天意这首歌，你听过吗？ 就我看，怎么出来？我孙子就自从这样，都不爱学习了。 对。就是刚才大家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呢，就是在上海的一个地铁上是吧？ 北京的地铁上面、 有一个小女孩是穿的很 cosplay， 然后戴那种蓝色的假发，然后全身也都是 cosplay 的装备， 短裙 很短， 蓝色的、 对，然后在地铁上被一个大妈怒怼，然后我就是那个 cosplay 少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现在是蓝发，好不好？然后在我左边呢是于大妈。 你怎么穿这样啊？我孙子自从迷上这些东西都不做作业了。然后你要问我孙子多大？ 您孙子多大呀？ 没有，这个 cosplay 上你还是很秀气，而且很 好的， 就是很羞涩 的。好 的，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你不能和大妈一样怼起来，好不好？嗯， 你孙子多大呀？ 你别管我孙子多大，就自从他就是这样以后就不做作业了。 嗯， 你这样出来，你穿的这么暴露，露给谁看啊？ 你管我呀！少女不能这样，是不是？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视频最关键的点就在于这个少女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礼貌，而且她讲的每一句话都在点子上。她先是说你孙子，您孙子多大？然后这个大妈不是讲了一大堆，然后她就说了一句，她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嗯，又， 她用的是这句话， 又。 然后大妈听着当然更生气了，对不对？ 嗯。 然后就说你就这样出来浪，就说什么你父母看着肯定会很。 对，你是个小姑娘，你穿这么短的裙子，父母看着得多不开心呐。嗯。 然后这个女孩讲的这两段话，我觉得也很厉害。嗯。她说，她说这是 cosplay， 不是浪。她说我是大三的学生，然后有正经，就是做的是正经的事儿。嗯。 哦。 所以想跟大家就是说一说，就要搞清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弄清楚的是审美这个问题。 嗯。 就是 cosplay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其实对于基本上年轻的人来说，嗯，cosplay 已经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见到的一些就是装扮了， 嗯， 对不对？特别在读大学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 cosplay 社。那一般来说呢，是指利用服装、小饰品、道具以及化妆来扮演动画、漫画、游戏中的角色或者一些电影中的人物。所以刚刚在这个视频当中出现这个大妈攻击的穿得太少或者是穿成这么奇怪，其实是因为她在 cosplay 她的就是动画或者是漫画当中的人物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我们可以看一张 cosplay 的照片好不好？哇，这算 cosplay 吧？这其实 肯定是 cosplay 了， 这是 cosplay，这个，对不对？ 嗯。而且 cosplay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挺有难度的，因为你要把动画和漫画当中的很多形象变成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版本， 嗯， 确实要考虑很多不一样的问题。 对，其实我也 cosplay 过呀，你记得吧？ 我记得，你 cosplay 当年水冰月是吧？其实还蛮像的。我觉得你四肢啊、脖子啊什么的， 很像个人是吧？ 很像水冰月。 凡人，我看到了， 衣服最像， 假发也很像。哦 ，Y43483AB9，他说了 ，Water 淡蓝色推荐过来的，哇，这是这老朋友推荐的新朋友，你知道吗？ 谢谢 Water 淡蓝色的推荐。 是的，所以说，请问 YYZZZ， 你也是幼儿园老师吗？是 Water 淡蓝色的同事吗？然后包括欧尼刚才是对这个咱们的共享雨伞这个话题给出了自己的评价，说他觉得挺好的，特别特别的方便人民。天哥也来了，欢迎天哥。天哥说他出门带不带伞呢？全看云。是我看云彩啊，有积雨云有风的这个天气就带伞，哎，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说法，对不对？ 然后他说自己孩子， 对，刚才那个 cosplay 的少女在地铁上被大妈怒怼的情况，天哥也说了，这是自己孩子管不了自己，怪别人干嘛？ 但我觉得他是有点迁怒了，对吧？ 对，他有点迁怒， 有点迁怒，就好像说我孙子就迷上了某款游戏，然后 是的， 就沉迷了，然后我就去看谁都不顺眼，对不对？ 对，但是其实今天呢，我们提到 cosplay 这个呢，还是希望大家弄清楚 cosplay 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实际上它是有专业领域的。比如说 cosplay 界它是有专业比赛的， 非常专业， 对吧？今年8月6号的时候呢，在日本名古屋就举行了世界 cosplay 大赛，以世界第一的 cosplay 为目标，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精心装扮成动漫人物，比拼服装道具制作和表演水平，最终中国代表队获得冠军。会玩。 我跟你说啊，中国代表队获得冠军这个事儿真的不是意外。你知道在北京各大高校的 cosplay 社他们有多认真 吗？多拼是吗？ 你知道以前我在广院读本科的时候，广院的 cosplay 社，北大我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我觉得好像北大的 cosplay 文化确实是没有广院深。然后你知道广院的那个 cosplay 那个文化，就是那种就是 cosplay， 我看到他们我都惊了，就是你感觉就是一个男生或者一个女生就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然后你知道他们 就是他们会连那个神态和仪态都模仿吗？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室友就是 cosplay 社的社长，他说了，就大学4年，大概有2年的时间，这个社长都在 寝室里面缝衣服。 哦，自己做啊？ 自己一针一针做，一针一针缝，然后买布料，然后看材质，然后研究花纹。嗯，就是他真的是把 cosplay 当作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哎，为什么？通常情况下，其实也并不是只有女生才喜欢 cosplay， 对吧？ 男生 女生都有喜欢 cosplay， 因为男生其实穿 cosplay 装基本上都是做什么武士啊、王子啊、 是的， 剑术师啊、妖术师，很酷。而且经常在我生活当中出现那种就是平时生活就是 cosplay 装扮的人 啊， 平时生活就 cosplay 装扮， 嗯， 然后会穿那种带撑的那种裙子， 嗯，蓬蓬裙，嗯、 对、 嗯， 所以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大家知道我一向是一个鼓励在生活当中奇装异服的人，对不对？我在节目里面也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观点了。 嗯， 所以我其实实际上在这个视频里是挺这个 cosplay 小姑娘的， 是吧？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稍微理解一下大妈，就大妈确实是心情不太好，所以我其实就是最挺这个小姑娘的一点。 我觉得不是理解大妈，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要怪他， 嗯， 就是阿姨可能真的不太理解小朋友的这种文化，然后他真的是迁怒了， 对， 他特别恨铁不成钢，他觉得自己的孙子怎么这样啊，但他那一瞬间不理智，我觉得这个大妈至少没有口出狂言， 所以 他没有说的很难听。 其实我最挺这个女孩子的一点是因为她很礼貌， 她很礼貌， 而且她回复的每一句话其实实际上都是打中了要点， 对的， 就是其实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你对我的整个的这个文化不了解、对不对、把我称作浪浪浪 偶逆说阿姨的世界你不懂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像这个小姑娘的态度有点特别好，就在于当别人指责你的时候，其实你愤怒是没有用的， 对 啊，你怼回去其实也是没有用的，你只是发泄了自己的那个不满而已。最好的面对别人指责的态度就是不卑不亢的争论就好了，为自己辩驳就行了、对吧？ 但你说我们懂广场舞吗？我们也不是很懂啊。 懂啊懂啊懂啊，天边我可以啊，我很喜欢这个呀、 我觉得大多数的年轻人应该也没有 get 到广场舞的那个点在哪里，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一个社会当中、可能还是年轻的一辈对老一辈抱有更多的理解， 是的， 有的时候其实老一辈对年轻的一辈可能会少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就是在年纪的这个代沟之间啊、我们也是希望能有不同的理解产生。 是的，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叔叔阿姨也希望对我们多一些理解，好不好？ 在我们直播间都是叔叔阿姨，叔叔阿姨要对我们多一些理解，好的。但是呢，请你理解我们这一节的好奇头条号就到这里了。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我们音乐之后再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然后 Walter 淡蓝色的朋友已经改了名字了，叫做进击的小熊猫啊、在这里呢也欢迎进击的小熊猫， 欢迎小熊猫 关注啊，然后要经常来跟我们玩，好不好？然后顺便告诉我 Walter 淡蓝色在哪里呢？然后谢谢姨 FF。259位主播添加了各种印象标签，文艺范儿啊，谢谢天哥，还有刚才有朋友分享了，我们特别特别开心，谢谢肖峰关注，谢谢谢谢谢谢、还有程六田爷，程六田爷好久没来了，对不对？程六田爷快点跟我们说说话，还有要礼物没有偷偷分享了主播谢谢大家，来吧，送大家一首 Reality， 一会儿见。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m wishing, no,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at times I'm wishing, no, 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w. Today I got a million, tomorrow I don't know.Call, we rise and we fall,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京时间8点整， 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您正在收听的是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嗯，大家好，我是特别喜欢感谢大家，在这里要感谢，谢谢鸡那点说送了好多主播辛苦了，谢谢姨送的主播辛苦了，谢谢莉莉对主播表达了一次分享之爱，谢谢姨关注了主播的珊珊。嗯， 大家好，我是要在这里感谢珊珊，感谢了大家的水水。嗯， 真会讨巧， 总是捡便宜， 对，捡漏王。嗯， 在我的生命里，我觉得地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便宜，但是我的眼光还是会望向三个地方。哪三个地方呢？ 有便宜的地方是吗？ 首先是一个叫做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 套路太深。 大家要通过搜索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推送的内容。然后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关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以及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关注。 其实今天好像来了很多新朋友已经关注咱们了，特别特别的开心哈。然后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嘛，就是进击的小熊猫是我们的老朋友 Water 淡蓝色的朋友。如果大家经常听我们的直播的话呢，也会发现就是 Water 淡蓝色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对， 经常跟我们聊天， 他是一个幼儿园老师， 对，而且 Water 淡蓝色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唯一给他寄过礼物的听众和观众。 我还寄过另外的一个礼物， 偷偷的寄啦。 没有偷偷的寄，是那一次那个人答对了什么，我就给他寄过去了。 哦，他也没有发微博艾特你吗？ 他没有艾特我。你在听吗？就这位朋友，如果你收到我的礼物的话，我从今天开始一直一个月都会连续提到这件事情，你到底哪天在，好不好？ 特别的执着，是不是？嗯，来吧。 而且沃特淡蓝色一直以来都体现出的是一种非常善解人意，而且就是特别明事理、 幼儿园老师 温柔的感觉、 特别喜欢这种朋友。然后其实因为他，我也变得温柔了很多，感受到没有？我今天很温柔，你感受到我今天温柔的气场了吗？ 感受到了， 真的呀， 真的。让我觉得很恐怖， 特别恐慌，是吗？ 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没有，我燃起了我的八卦之心，就是进击的小熊猫和 Water 淡蓝色是朋友，然后他是淡蓝色推荐来的听众和观众。然后在这里呢，我就想悄悄的问一下，进击的小熊猫，你跟 Water 淡蓝色是什么关系？什么叫我现在正在开车去接他回我的外婆家？什么意思呀？ 他们在 cosplay 小红帽。 大灰狼和小红帽是不是、来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二时段，翻滚朋友圈， 翻滚吧，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朋友圈。 哎呀，一定要谢谢盐城熊爱向粉圆，他说星期天的 星期天躺在床上看到山山水水就能幸福。 哎呀讨厌莫名其妙撒了个娇，真的是、 对啊、 你知道莫名其妙被这种就是甜了一脸的感觉特别开心。 然后近期的小月梦说了，郭的淡蓝色是我女朋友。 哎呀我不该问，怪我，亲爱的朋友们，怪我这事儿，我就不该问，好吧？ 为什么不该问啊？就是我觉得近期的小熊猫明显就表现出一副秀恩爱的表情，就是她是我女朋友，现在我要接她去我外婆家，然后我们再听你的节目呀。 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我也希望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啊，可以推荐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一起来，你看人都是一对儿来听的，你看看你们，人买的是双人卡座，都是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看电影悲不悲伤啊？就问问你们。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单身的同学们呢？ 单身的同学就 推荐你喜欢的男生或者你喜欢的女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咱们这样好了，就咱们开启一个服务通道，就是单身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在节目里帮你表白。 可以， 好玩吧？ 我愿意、 有这种需求的请联系我们， 问一问啊，我们直播间的一些就是老朋友，比如说陌上花发，但是陌上花发有孩子了，对不对？我没有记错吧？我记错了吗？ 我不知道 sorry 啊 sorry 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注意一点尺度 就是网上花花啥时候跟你聊过他家的事儿啊？ 我可能记串了吧，我就记得好像四条有孩子，对不对？ 不重要，不要再问咱们的听众哪个有孩子了，好不好？ 好， 你有很在意这些事情吗？ 没有很在意，我只是觉得要表白嘛，你也不能剥夺妈妈去表白的权利。 好，抓紧时间回来说正事儿了啊！说正事儿啊！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资讯叫做：问问大家，你们觉得世界上谁是最受欢迎的猪呢？特别特别的有趣。有一个动画片叫做《小猪佩奇》，大家有看过吗？请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看过的话，举手。 我超级爱吃小猪佩奇的那个。 你吓到我了。 软糖。 我 留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软糖。这个断句又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好， 我说你有看过小猪佩奇吗？水水说，看过，我特别爱吃，这样很吓人。 对、啊， 小猪佩奇、还有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如今是无处不在了，对不对？那这套动画片呢，其实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它是一个享誉全球的动画片，目前已经征服了比如说英国、西班牙、法国、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等地的2至5岁的儿童。因为特别有趣的，大家如果知道的话，这套动画片每集只有5分钟嘛，对不对？讲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故事，佩奇一家呢每说一句话就会发出一声这个猪哼，其他动物也会发出咩哞汪这样的声音。 是怎么来着？我好想念云浩啊！这时候如果云浩在的话，就可以模仿小猪佩奇了。 是的，每一集当中呢，小猪佩奇都在剧中人物的这个大笑当中结束，这也是很多朋友喜欢这部剧集的原因。那从这个 Google Trends 来看呢，它在全球比学龄前的动画片有很多动画片，比如说爱探险的朵拉、米奇猫猫、妙妙屋更受欢迎。根据百度指数，虽然央视引进小猪佩奇的动画片仅仅2年，但是它已经把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还有猪猪侠都甩在身后了，成为拥有它85%股权的公司的一个收入功臣之一。也就是说小猪佩奇现在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猪了。 哇哦，我觉得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很萌。 对，因为昨天我还在听一个就是朋友说起那个现在品牌很多嘛、都会用猪来作为这个形象，比如说什么小猪啦、飞猪啦之类的，然后很多就是用猪来做吉祥物。然后我当时就说为什么要用猪来做吉祥物，然后他们就说因为你想想啊，猪怎么可能骗你呢就感觉有一种安全感 就是做生意实在，是这个感觉吗？ 对啊。然后陌上花发说了，说猪坚强，这可能就是美国版的猪坚强吧，这是美国的动画片、对不对？然后呢，菜地的瓜最爱大爽小文冒号，他说他要表白。 啊，表白吧。 嗯， 是给小爽表白吗？我可以帮你哦。 是给大爽表白了。 菜地的瓜，你有什么事情要讲吗？ 给小文表白。 嗯， 我想问一下，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改的呢？嗯，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名字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爱喝大爽汤，什么最爱大爽小文，是受到了这两位主持人的威胁吗？请问？ 没有，这应该是发自内心的爱吧。嗯，对，没关系， okay, 伤害我真的没关系。嗯， 我 真怕， 我说珊珊真的很受到伤害耶。 嗯、有， 但是我还是要决定帮这个菜地的瓜要表白耶。嗯，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要帮助他们表白，然后 所以你不打算调侃菜地的瓜了是吧？ 我打算调侃，就是表白完了以后再调侃。 好的好的，加油！我喜欢这一整套安排。好，我歇一会儿来吧。我看接下来是水水的表演时间。 嗯、菜地的瓜他说：“阿菜，我永远是你的傻瓜。”阿菜好幸福啊，感觉、 嗯、 所以菜地的瓜这个名字其实跟阿菜有关系，对不对？ 可能 是菜地的瓜。 对，嗯， 那这个名字其实起的真的是很有意思，就是菜地的瓜、嗯、但是后缀的这个我想问一下，菜地的瓜是怎么回事啊？最爱大爽小文，然后天哥也改成了最爱喝大爽汤。 天哥带的头吧，天哥最早改的。嗯，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嗯， 所以我想问一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嗯 嗯。谢谢爱笑的眼睛关注了主播，谢谢。 哇，天哥说他昨天脱单了耶。 哇，恭喜恭喜恭喜，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了，我觉得这是大事儿。对对，真的真的，恭喜恭喜恭喜，大事儿大事儿大事 儿。 加油加油加油，有任何情感困扰问水水。突然开始装了一把唇。 有什么困扰问水水、 嗯、 水水一定让你就是把它变得更严重。 嗯。 OK。恭喜啊，然后刚刚给代表菜地的瓜给这个阿菜的表白，也是希望阿菜能够听到。阿菜能听到吗？ 不重要，你到底要干嘛？ 没有干嘛呀，然后就是向粉圆说猪八、 哦、就是菜地的瓜这一拍已经过去了是吗？ 菜地的瓜已经过去了呀。 好吧好吧、 嗯、 没意思。跟我私下说的不一样，没意思。 这种清算的事情慢慢来了。嗯、 好的，好的。 因为还再过15天是吧？你就可以改名字了，对不对？ 谢谢谢谢，欧尼分享了主播，谢谢悠悠关注了主播。 嗯， 你知道我特别特别喜欢，就是感谢大家，就在于我觉得人家会给你点个关注和分享，真的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嗯 啊，我真的很愿意，只要点关注还有分享呢，我都会很想很想在节目里面亲口念出你的名字，嗯、表达我最真诚的感谢。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就是发现，就是这个直播间的大家的名字的这个变化，嗯、然后呢，昨天晚上呢，我想着闲着也是闲着，然后在想说、嗯、那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变的呢？ 嗯、 然后我就开始往前捣鼓这个节目，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我的心思已经重到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后来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说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变的，然后我就搜搜搜，然后就突然搜到一个节点说他的名字变成了这个还没有变。然后 哇，你好厉害，你会拖进度条。 然后我就按照这个区间，我就找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好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但其实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天哥先改了，说天哥最爱大爽汤，然后呢就说王爽今天是你的圈粉日。 嗯， 然后紧接着大家就是紧锣密鼓的也就跟着改了。嗯，然后呢改完以后呢，王爽就是就说大家有本事就改，然后不要等到山山水水来的时候又改回去。没有关系了，我们是想说你们不用改回去了，其实大家在直播间里你们想叫什么都可以叫什么、嗯、只是我和山山就会不舒服，仅此而已，对不对？ 还有继续啊继续啊，没了吗？ 又开始威胁他们是吗？然后紧接着是谁说的，说等山山水水来的时候他们就不来来着，是你吗？是不是菜地的瓜你说的？感觉好像要在今天的节目里 清 算一样， 是不是啊？ 嗯， 没有关系啦，其实我们也只是刀子嘴豆腐心啦，其实实际上大家有这样的喜好我们真的是很开心。 是的， 而且其实天哥和菜地的瓜即使你们改了名字还依旧是在和我们一起玩，对不对？ 嗯， 然后天哥真的很没有骨气哦。 嗯， 他说其实也有小伙伴改成了什么什么爱吃小山包 啊，不重要。没有没关系，就是菜地瓜还在来，是不是？跟咱们解释说那天大 大爽小文后面聊得很嗨，然后就改了，其实真的没关系啊。 对，嗯，就是其实想跟大家说，清算的意思是叫大家不要有负担了。 嗯嗯， 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是一个团队嘛，微微一笑整体的四个人是一个团队， 对， 所以说你们喜欢谁都可以。 嗯， 你们喜欢大爽就是喜欢水水， 嗯， 你们喜欢小文就是喜欢珊珊， 嗯， 都行的，只要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早上打开你们的直播平台，或者是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我们很开心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嗯，你知道其实像刚才你开始开启跟大家表白的这个环节，我为什么会提议呢？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我昨天还发了一条微博，前天我最近不是在刷那个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吗？ 嗯， 然后中间有一个环节，那个剧情我真的要跟你分享，水水。 嗯， 就是其中的男主角叫做秋水，然后是张一山演的，然后女主角叫小红，是周冬雨演的嘛。 嗯，嗯， 然后其中就是小红就特别特别喜欢秋水，然后小红就一直狂给秋水表白，就经常是流露出那种都已经要溢出来的爱，你知道吗？就是喜欢你啊，我就是要占有你这种感觉。但是其实秋水最开始对小红也是动了心的，那他就是总是逃避，总是闪躲。 嗯， 有一回小红在被罚扫那个操场，然后他们俩之间是隔着一个这种栏杆，就是篮球场的那种围栏。 嗯， 然后秋水就过来假模假式的，你知道吗？就是男生那种就不说的那种感觉，女孩会特别的憋得慌，就是你倒是就说呀这种感觉。但是秋水他自己就是，你们有看吗？你们有看那个《春风十里不如你》吗？秋水就是一直很躲避的状态，他就说你好好扫啊，你要是再不扫的话，就是教官就要罚你了啊。他明明知道小红看着他，直勾勾的看着他，是要一个情感的诉求，是要一个情感的回馈，是要一个答案，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说那些有的没的，然后他就转身跑走了，怂，你知道吗？怂死了，就转身跑走。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小红气愤交加，然后就觉得特别委屈，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就不是在扫操场吗？他就拿起那把扫帚，然后就开始狠狠的向着秋水背影的方向，他们中间隔着一个围栏，就开始扑打那个围栏啊。 嗯， 就是打，然后就发泄。就是那一时刻，因为我看电视剧是开弹幕的啊，那一瞬间弹幕就开始狂飘表白。某某某我爱你，某某某我想你了。 哇， 我是被那些弹幕感动到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那些弹幕之所以感动我，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在这种情节下面开始发弹幕的并不是还在一起的恋人，多数是跟秋水和小红的剧情一样，想得而未可得，或者是逝者不可追，已经分手了，然后这种感情特别让人感到惋惜。所以说如果现在你有喜欢的人，请你好好的珍惜啊。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我们帮你表白的话，我和水水会尽力的。 但你知道吗，我觉得马薇她发上来这段话，我觉得其实代表了很多。 我刚才发的那么煽情的一段话，我并不想后面接马薇的评价。 不是， 马薇说了啥呀？ 我是想接这句话，其实是想接着你那个话说，其实你刚刚因为有的时候你是代表了女生的一种情绪嘛。 对的对的对的。 然后其实马薇她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她说我如果爱你，脑子里就会有两个你，一个爱你，一个躲你。其实， 我的天哪，我要哭了。我要哭了，这段话 你知道吗？其实在男生的就是整个的感情的这个反射弧和整个的思维习惯里面，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说出来，而是我们说不出来。 就是，我要哭了，真的。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女生在感情方面更像是一种听觉动物， 是 就是你们非常非常喜欢， 我听到了什么，对对对对， 喜欢听情话， 我喜欢你，对，我爱你， 然后喜欢听 我 爱你，我 想陪着你， 对，我想就是你要保护我，你要呵护我。 嗯， 但其实男生有的时候更偏于行动的动物，就是他会做。 是吧？ 嗯，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一个女孩子正好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就是喜欢说情话也很浪漫的男生，那是你的运气。 嗯， 但如果你真心喜欢并且在一起的人是一个敏于行、讷于言的人，那就多看他做了什么嘛，对不对？ 嗯， 不一定一定要耳朵听到这件事情才发生。 嗯，对， 你有没有觉得？ 对，就是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这个感觉是不是？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开启这个表白的这个 环节， 因为我觉得这个环节真的很棒。因为大早上的就有人表白，一天都会有心情， 很开心，是不是？然后谢谢上山若水关注了主播，特别特别开心认识你。 嗯， 然后马薇也来了，卓卓来了，哇！还有人民的名义侯亮平，我不怕，我有侯局长。侯局长说了，珊珊，我唯爱你。对 不对？我不怕，从此腰板特别硬。然后谢谢阿卓。 大家是不了解我，我对珊珊动心，那真的是每天都在说，只是节目里说的比较少而已。 对，有的时候我会动手，他也只好动心了。 我也动脚，动腿。 谢谢爱好与喜欢，然后谢谢秋风偷偷的分享。谢谢马威都来了。为什么 要偷偷的分享呢？ 没有，他这是那个花椒直播的话术，什么偷偷的分享了主播，什么主播间里一片沸腾， 我只是开个冷笑话了，就不要偷偷的分享，好不好？要像沃特淡蓝色一样，把它推荐给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好不好？ 好的，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关于表白的话题，咱们回到这个正确的话题，小猪佩奇。 好，小猪佩奇，我爱你。 小猪佩奇呢，是一部刚才说过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猪嘛。那这个 感觉小猪佩奇都要被晒成猪肝了。 小猪佩奇等了很久，是不是？ 对啊， 其实现在有个概念叫做 IP 嘛，大家如果 不好意思，我必须要打断你。请叫我欧尼，他表白了，他说珊珊，我爱你。 谢谢欧尼，谢谢欧尼，怎么突然有点慌张呢？你干嘛这么认真的说呀？来吧，我们继续看小猪佩奇，好不好？ 好， 有个概念叫做 IP，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其实 IP 就是一个类似IP 的全称，应该是什么呀？有类似知识产权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对， 很多知名的 IP， 其实不管是人物还是作品，都可以被称作 IP。像小猪佩奇呢，的确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IP 了。那其实2014年到2015年，包括这两年，是一个 IP 迅速扩张的年代，迅速扩张的年头。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立起来了他的品牌，比如说，高晓松老师就算是大 IP， 是算大 IP， 对。 然后比如说任何剧，《三生三世》也是大 IP， 就慢慢的开始有很多 IP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其实呢，IP 越来越多，像小猪佩奇这样的动画片，它也会生产自己很多周边产品。为什么它会特别成功呢？包括可能是它火了之后才开始做的，然后它的周边产品很多，包括舞台剧啊、绘本啊、实地游乐园，对，软糖，水水在留学期间最爱吃的软糖，还有文具啊、服装到 APP 等等啊。在中国呢，其实特别有趣的是，基于小猪佩奇的英语课程也已经推出了，就各种各样的情况。2016年初的时候呢，小猪佩奇授权的这个零售产品的年销售额在全球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 哇， 十亿美元的零售产品， 果然是小孩的钱容易挣。 对呀，小孩和妈妈的钱最容易挣嘛。预计在3到5年之内呢，零售将会翻倍。截止2017年3月的前一个结算的周期，这个小猪佩奇已经为其版权所有方贡献的收入超过了7000万英镑。太能赚钱了，是不是？ 而且你知道，就小猪佩奇在中国的一个存在，是很多家长会把它作为一个英语入门的，就是那种动画片给小孩看。而且大家都会觉得看小猪佩奇很洋气。 是的，是的，特别可爱，对不对？而他讲的故事是那种简单而日常的故事，很适合平时去给小朋友一起分享。 对， 来吧。小猪佩奇的事儿讲到这儿吧，已经讲了20分钟了，中间有很多没有讲小猪佩奇的故事。 对，但其实我觉得中间讲的那一段表白的其实也是一种情感了，对不对？喜欢小猪佩奇可能是一种童趣，然后表白其实就有的时候是一种真情。 我真的很想问问大家，因为我觉得我跟水水都属于那种有点没长大的人，就我们俩特别爱分享什么跟动画片呐、然后小朋友啊、幼儿园啊有关的事情，你们会觉得不好吗？还是说你们对这种话题感兴趣吗？也可以多跟我们交流，好不好？ 而且其实说实话，在早间啊，我和珊珊以前呢不是早起的人，所以说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没有早起的这个部分，所以说突然一下子要早起，然后又要给大家去做一个节目，我们有的时候也挺迷茫，就是到底早间应该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资讯和内容 的 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不仅仅是在直播间，然后比如说在私下来要和在我们的微博上和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在此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的微博终于找回来了。 哇，恭喜恭喜恭喜。 对，然后大家 是吗？ 对，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博，你可以叫我水这样一个微博。然后其实说实话，这个微博找回来，我既担心又有点害怕，因为这个微博是我从很早很早，大概是我上高中还是上大一的时候开始用的一个微博。所以它基本上记录了我整个从来北京之后的心路历程。 所以我也没有要删太多的意思， 嗯， 正在逐步删，但是来不及，嗯。 你是号召大家去慢慢的了解你，是不是？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微博慢慢的了解我了， 嗯。 然后大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微博当中给我们留言，然后给我们能提出你们的最宝贵的意见，然后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进步，这是最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那在这里呢，最后还是要给大家分享一条关于微信的消息。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告诉过大家，微信现在已经推出的这个不常联系的朋友这样的一个功能。 是的。 那如果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功能，最后导向的一个就是结果是什么？最近呢，也是水落石出了，就是如果你在微信当中通过之前我们说到的那样的搜索，就是半年内无单聊、无共同小群和半年内没有回复过他的朋友圈这三项勾选选出的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对他进行三项操作，分别是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不看他的朋友圈和删除。 嗯，是批量操作还是说单个操作啊？ 批量操作。 哦。 所以感觉到了吗？微信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社交的指向灯，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充斥了太多的这样的焦虑。 哪三点？再来一遍，是半年之内无单聊， 半年无单聊，半年之内没有回复过他的朋友圈 啊，没有，对， 然后没有共同的小群，这三条，就可以锁定这个朋友，你不常联系。 现在就会有这个功能了，是吗？ 现在有这个功能了。 好，我待会儿就要升级一下，我觉得我这样的朋友很多。我今天早上删马桶沉思的时候还删了两个人。就是因为我微信就真的已经我不认识的人太多了，所以说比如说有人朋友私有那个微信私信微博私信问我说可不可以加微信，然后我一般都会礼貌的拒绝，就是我真的是微信里面不认识的人已经很多了，这件事有点困扰我。其实 对我其实也是了，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微信不代表亲近，然后微信也不代表说你融入了这个人的生活。 对的， 微信 是一个方便联系的感觉对我来说， 然后如果是加出来微信然后你也苦恼我也苦恼， 对， 那又何必呢？ 对呀， OK， 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在下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摩铁文化的图书项目经理，同时呢他也是一位读书人，是侯梦婷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然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最近非常感兴趣也是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叫幸福课。我们半点之后进入到今天的读书时间。 好的，我就可以跟大家先稍微的铺垫一下，就是关于幸福这件事情，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呢？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幸福呢？你有没有幸福力呢？关于幸福这两个字，也希望在周末这么一个非常幸福的休闲时光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 特别是在外面下着雨，然后在房间里我们聊幸福。 外面下着雨， 我们聊着幸福课。 好了啦， 等在外面的侯梦婷马上 就 要进 来啦。一会儿见，送大家一首有福之人，待会儿见。 美好的瞬间，不为谁停留。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又要读书了，马上就要装文化人了，觉得必须要坐直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一直腰都挺得很直，只是偶尔弯一弯的水水。 你应该说我是腰很长的水水。我跟你讲，在直播间里只要水水坐直，我就比他矮很多，你知道吗？他真的上半身很长。 你上半身很长，意思就是腿短了。 就是啊，无身材。 今天呢，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美女嘉宾。然后呢，他是磨铁文化的图书策划人吧，算是。然后 应该有一个称呼叫产品经理。 叫产品经理。 对。 然后是侯梦婷，我和梦婷也是刚认识不久。然后呢，也是很喜欢梦婷的声音，很好听。然后梦婷也是就是离话筒近一些，让大家能够更加听到你的这个好听的声音。 好的，大家好，我是梦婷，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我们微微一笑，然后很开心。 哇，声音好甜呐， 是不是很甜的声音， 勾起了我的战斗欲。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是我好多次来微微一笑，大家好。 好，珊珊你呼个麦，你稍等一下啊。 呼个麦是什么意思？一人我饮酒醉吗？但是我看到君君也来了，谢谢君君。君君说了这个珊珊水水早上好，祝美女帅哥幸福快乐，然后再次要提醒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了，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 如果你开车的话 AM927 或者是 FM982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了，记得要点击关注。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了。今天是读书日。我和珊珊真的是很讨厌的，就把我们的节目弄得很文艺。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觉得整个直播间都飘着书香。这种感觉特别的开心，觉得自己特别就是很像清纯校花。 那你觉得就是这本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其实我想让梦婷来做一个这样的介绍，然后其实也是让大家更了解你一些。 OK， 好的。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呢，它的名字叫《幸福课：不完美人生的解答书》。实际上 给大家看一下这本书 这样是可以吗？ 可 以 看到， 对 吧？ 看得到， 还蛮清晰的。 对， 实际上这本书呢是我们今年七月份刚刚上的。然后它其实核心点是一本心理学书。然后我们给它的一个定位叫有温度的心理学。 然后呢他实际上是在讲这个所谓，其实他叫幸福课，但是可能他讲的是我们在就是成长的道路上之所以不幸福，然后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核心点是我们要有一个成长性的思维，然后来克服这些所谓的问题，包括我们都会迷茫啊，我们都会自卑，然后也都会遇到说关于平凡或者说是普通，然后甚至说是远方和当下的一些困扰，实际上是这样的一条道路。 所以就是用说直白一点，就是用现在的语言方法来说的话，就是不幸福的人看了这本书就会变幸福， 会吗？ 啊，是的，肯定会。 真的吗？ 真的。 那请问解决哪些不幸福的方面呢？就是因为我因为我觉得我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人，可是偶尔生活当中还是会有小迷茫，然后会有情绪，然后会焦躁，会不安，然后这些看这些书都可以得到解答吗？ 是的。 对，因为其实我想在直播间里就问一问我们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一个点让你觉得特别不幸福？然后今天我们来通过这本书的思维和这本书的方法给大家解答，好不好？ OK， 没问题。 咱们这样，咱们先感谢一下大家，先给大家发个这个糖好不好？让大家觉得幸福。谢谢东方帝关注了主播，谢谢。还有刚才雷哥很累，还有东方林都关注了主播，爱你们哦。来吧，到底什么样的不幸福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呢？在这本书当中。 因为我觉得最近好像听到了一个词儿啊， 因为我看孟婷很萌，你知道吗？那个耳机很大， 哦，是吧？然后脸是圆圆的， 有点像阿拉蕾。 因为是这样的，好像最近一直听到一个词叫小确丧，因为之前大家都说小确幸嘛，就现在的 小确丧这词其实蛮久了，我觉得 啊，但是最近好像又来流行起来了。然后就说为什么呢？好像说只要你用心去发现，生活当中总有让你觉得丧的地方。回来可能是一种丧文化又流行起来，但其实这个点其实可能也是当下年轻人吧，我觉得是有一个困惑迷茫的地方在，但更多可能也是对于幸福的一种追寻。就是因为可能我遇生活当中遇到好多不幸福的这种点，然后我就反向用一个调侃的路子来说，我现在很丧，实际上内心大家都对这种幸福是有一个追寻的，我是觉得是这样。 你很认真的研究了这本书对不对？ 对呀、我从最开始教稿的时候就一直跟进过来。 好的，我觉得有一个问题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你看刚才蔡弟的瓜在直播间里说了，说妈妈生病了，她觉得很不开心很不幸福，这种我觉得很难会有什么心理学的方法或者心理学的理论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过得看得稍微的乐观一些吗？在这本书当中，如果你找到一个心理学的理论来支持这句话。 我们一定要在节目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放这种大招。 对呀、 妈妈生病了这件事情很严重了，我们可不可以从小一点的事情先开始？ 蔡弟的爸这么讲的嘛，我总得念出来吧。 因为妈妈生病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实际上家人生病这个问题真的很难解决，你知道吗？ 对，真的是。 就首先生病这件事情就已经是非常让人焦心了，然后病还生在不是生在你身上，是生在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身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那我们就交给孟婷吧，好不好？ 哇，上来就这个大招抛给我了是吗？ 上来是不是就是这锤子锤的有点重了？ 那我重新再解读一下。 我觉得这样吧，就是孟婷带着这个问题，然后再聊这本书， 可以特别大。 然后哪一个节点你觉得说这个问题你可以去给出一个答案了，然后你就告诉我们，然后再给我们蔡弟的瓜这样的一个答案。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先送去我们的祝福和祝愿。希望就是蔡弟的妈妈，蔡弟的瓜的妈妈，能够早日康复，好不好？一定要 真的。 然后最近呢，蔡弟的瓜你也不要就是贪玩或者是怎么样，多陪陪妈妈。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在心态上她很需要你，很需要你的陪伴。 你知道，算了，我觉得还是不要这么煽情了。本来想分享前段时间有妈妈生病的事情，但是还是我觉得水师说的已经非常好了。就希望蔡弟的瓜可以照顾妈妈。 你妈妈生病？ 不要了不要了，我就一大早放这种大招不合适，你知道吗？咱就聊得不幸福了突然。但是刚才易仲低问了一个问题，说这本书是谁出的？咱们还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这本书的作者呢，他的原名叫陈海贤，然后呢他的就是一个网名吧，叫动机在杭州。然后他本人呢实际上原来是浙江大学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讲师，然后呢也是就是他自己本身就是浙江大学心理学的博士，然后现在呢他是专职做这种心理咨询师，然后在 知乎上应该叫是，实际上是一个大 知乎大 V 是吗？ 对，是一个大 V， 动机在 杭州，对的。然后呢，他实际上是知乎心理学，就是在心理咨询方面是就是粉丝量是最高的， 大牛。 对，然后是等于说是一个心理学就是获赞最多的一个答主吧。 然后有人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天哥在直播间里问说，那心理学会不会很有难度啊？这个书读起来？ 不会，实际上刚刚呢，可能那个刚上场，可能介绍的不是特别全面啊。就是这本书实际上，当时最开始我们跟作者沟通的时候，他也在一直说这件事情，就是心理学是有方法论的，但是他并不是说像我们真的是说生病了去看病，大夫给你就是说做了一个判断，然后你应该一二三四按照哪些步骤来走，然后吃哪些药。实际上心理学更多的是一个心理的沟通和陪伴，所以说当时我们给这本书其实有一个这样的定位，就与其说我给你一个完全明确的回复，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陪伴在路上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说找到比找到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有人陪你在路上一起前行。 其实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内容简介当中的这段文字哈，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大概的了解这本书是什么样的风格，然后可以更加有指向性的发问。然后我看到了孟婷是给了我一个这本书的简介，其中两段字我就大概理解了这本书是想陪着咱们共同成长，是这么说的，其实真正的进步不是那么焦虑的自我怀疑，而是带着自我接纳体会进步的喜悦，真正的进步不是被对自己的不满和焦虑驱赶着，而是被美好的目标吸引着。真正的进步都不那么着急，我们默默的努力耕种，耐心等着它开花结果。如果我们真有病，我们也是带着症状投入生活，相信成长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就像如果把追求幸福比喻为登山，登顶只是瞬间的事，而攀爬的过程却艰辛而漫长。我正爬我的山，你也有你的山要爬，有时候你爬的那座山我刚好也爬过，有时候你爬的那座山我虽然没爬过，但是从我所在的地方望过去能够看到你攀爬的山上哪里有路哪里有坑，我想指给你看。 对，然后其实这本书孟婷寄给我们了嘛，然后她寄给我以后我看了以后，其实说实话我最大的感觉是有的时候心态的变化 没错 是真的能够直接的作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你突然明白说哎，原来这件事情我也能这么想，然后这件事情就会本身有变化。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点，其实在我理解就是人是太健忘的一种动物了。 是的，真的 就是你会忘得特别快， 真的。 所以其实 我以为我长大了，就是睡了一觉我全忘了，你知道吗？ 你今天还以为你温柔呢，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我现在勉强还记得温这个字，柔已经不记得了。 对， 但这本书是通过心理学的方法跟他们解释了，是吗？ 对，这本书其实实际上是从很多心理学的方法来给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会不幸福，然后怎么样把自己从幸福当中解救出来，对不对？ 是的。 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啊？因为我看到它是有十个心理学经典问题的探讨，然后还有十二封这个读者的来信，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小细节然后改变了我什么样的思路，我非常想听一个例子。 OK， 没问题。实际上那个这个书大家刚刚也看到目录了，我自己本身比较有感触的一个点，它实际上是在讲说这个关于当下我们当下的生活跟远方的一个困扰。实际上这里面有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孩子他是在考研的这个路上，然后他遇到了这个人生当中的挫折，就是他考研没有考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其实整个生活就是感觉与他自己完全最初的预想是完全不是同一条路了。在他的预想当中啊，那我可能接下来路子是我是考上了研究生，然后我会怎么样，然后是一个完全顺遂的一个道路。但是突然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挫折，那可能我后面的路都会拐弯了，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当下的生活是不真实的，现在的这个生活不是我想要的。那如果我当年考上了，是不是我后面的路子就不一样了？或者说如果我怎么样了，我现在 会陷入这种纠结。 对，这种感觉。 如果我考上了，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不一样的了。 告诉你，如果你考上，不一定还有现在过得好的。 这是现实生活我们知道的，但是当下那个时候，他都会有这种焦躁和困扰，就是他会觉得人生是有两条线是分割的，我现在的生活是不算数的，那我未来的可能会是好的。其实大家都会有这种向往，就像说之前的那个，可能现在又有点老套了，不是那么新鲜了。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就总觉得远方是好的，然后现在当下的是一个很困惑的，是那种 怎么说，应该是远方 困局吧， 对， 就是为未来做出的牺牲和准备。 是的，他会觉得远方是诗歌和田野，然后当下就只是这种混乱啊，混乱的一个状态。那实际上这本书其实也是在说这个，其实对我自己也有很感触的这一点，因为当下其实我也有过这种想法，就有很多时候，如果我当年怎么怎么样了，是不是我后来就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比如说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考研没考上，然后想如果我考上了，会不会生活不一样？这种一定在现实生活当中比比皆是这种例子。 考研可能是一个点吧，对每个人这个点是不同的，你都会想如果我过去在某一个节点怎么样，可能是不是当下就会有转变。但是其实这个书里面我们配了十封插图，然后是我们找人专门绘制的。但是关于远方的这个图是我自己本人非常喜欢，它是对，它是一个小男孩背着包，就是像是远方旅行的概念，然后它是一个远方，像一个山洞一样，然后他看到远方的自己，但实际上那个远方还是你，就是如果你不做什么任何改变，你只是说当下是在逃避的话，远方并不会给你带来特别美好的事情，还是你现在。所以你要做的并不是说怀疑，就悔恨昨天，或者说是完全单纯的怅惘明天，可能只是你要做好当下。 它里面其实说了一个故事，我印象还挺深的。他就说一个小和尚和一个老和尚，就是 完全抢了我的点呀。 那下面呢我们 什么哈哈哈，是一个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下面我们就有请侯梦婷同学来为我们讲述这样一个让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我刚刚只是脑子里面突然过了一个好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好吧。 好的， 请梦婷来给我们介绍。 好的，现在这个点回归到我这儿。就是当时其实我也是特别有感触这个点。他就说什么呢，他实际上总结出一句话，我讲完这个故事这个话就出来了。他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有一个小和尚。有一天老和尚带着小和尚下山去化斋， 到目前为止跟我听的小说的版本还一模一样。 哎，往下走 不一样了，是不是？ 然后呢两个人回到山脚下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漆黑一片，然后路又那么的陡，周围呢又是那么的黑暗，然后山又那么的高。然后这个时候小和尚他们两个人手里只有一盏很微弱的灯，小和尚就问老和尚说，师父，天这么黑，路这么陡，又有野兽，我们应该怎么办呀？然后老和尚对他只说了一句话，看脚下。 就这个故事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作为我们这样的，就是比如说， 我们这样子， 各方面条件都还行。 突然开始了自我表扬。 然后，其实说实话，我们是很不愿意低头的。 是的，是的。 我们总是就觉得恨不得就是天一定要望向天空，你知道吗？只有天才够高，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 但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就是这样，然后踩在井盖上，然后掉进下水道里。 那其实如果你提到这个概念的话，其实刚才我瞄了一眼，我觉得我第一瞬间映入眼帘的四个字是接受平庸。对我来说，我也跟水水一样，觉得自己各方面条件都还没有了，没有。大家其实情况可能是一样的，就我们小的时候总是心很大，觉得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要实现很多梦想，我们有自己的舞台，我们会此生注定不平凡，shining 的做一个 super star。但是好像真的，因为我越来越多的听到一个概念叫做你要逐渐接受你是一个平庸的人。真的要去接受平庸吗？什么时候会需要接受自己是平庸呢？在这本书里有讲吗？ 有讲。实际上我是在觉得，就是说接受平庸这件事儿，第一是你怎么界定平庸这个概念。就是平庸真的就是你一文不值，或者说是你那索性吧，这辈子我就平庸了，我就什么都不做了。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要达到这种平庸的一个概念。就之前毛姆那个月亮与六边士不是在说一句话吗，我们费尽一生实际上都是在过平凡的一生，慢慢接受着这件事， 全力过完了 平凡 的 一生，实际上都是这一个概念。所谓我们这里想说的接受平庸的这件事儿，就是不要给自己压力过大，不要自我苛责。这其实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要点，就是不要过分的自我苛责。首先第一部分你要慢慢的接受自己。其实这本书最开始我们在策划的时候有过一个书名，但是被大家给否掉了。 叫什么？ 叫你不是你的问题。 哦， 但是 就很多情况下说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要进一步再解释一下，有的人刚刚一听到这个概念说哎，那不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吗？然后实际上他 是幸福课更好卖了 啊， 听起来 其实我觉得你不是你的问题听起来非常非常好，但是幸福课这种就是在市场上特别好卖， 他就是打的点比较直接嘛，因为现在所谓的其实一个书的概念它的名字要不然是读者有共鸣。 我跟你说现在大家都很忙的，真的没有空跟你绕弯子， 真的真的 对对， 要一拳直击，对， 是的是的，我也是这样，关注关注我，立马点关注。刚才小小童问了说这是在干什么，也跟咱们就是进入直播间的新朋友问一下哈，解释一下，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的一档早间的节目微微一笑。然后今天我们在第二个时段当中是请到了侯梦婷来为我们分享她参与策划和一直在推动的一本书，叫做幸福课不完美人生的解答书。刚刚我们聊到的是接受平庸这样的一个话题， 是的。 然后这本书当中的心理学的概念重不重啊？因为你知道像比如说我还是蛮爱看一些心理学的东西，包括我跟水水在节目当中做节目的时候会经常跟大家聊一些心理学的理论呐、然后一些数据呀、其实我特别容易被数据和理论说服，在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体验呢、 这个里面数据倒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理论也是会有一些，比如说他会提到一个在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假想的自我和真实的成长嘛、这里面实际上他有在讲这个成长性思维和僵固性思维的一件事情、对， 我特别容易被这种就是概念唬住，来快唬我、 实际上他 做成长性思维，什么叫做僵固性思维？ 实际上僵固性思维就是我们在看待任何事情的时候认为它是一个固化的、不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状态、所谓的像我们最开始说我们在成长当中会有困惑有迷茫有自卑，实际上是一个当下的一个状态、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要有一个流动性的思维、然后来慢慢看待、所有的事情是一个流动性的状态，因为像这个来讲说假想的自我和真实成长，其实就特别像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叫人设， 对， 就是我们无论说是那个明星参与一个节目一档节目，还是说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其实都特别容易给自己做一个人设，包括像我们的朋友圈，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打造的一个自我，是想让别人看到的一个你的一个生活状态，这个时候其实并不是完全是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想做的一个让别人容易接受我们的假想的自我。 真的现在发朋友圈真的越来越累，真 是吧， 很少发朋友圈了， 就是我觉得现在发朋友圈就是真的是哎呀，就你觉得很累，就是演得很累。 我现在有点开始放飞自我了，你知道吗？ 你有知道我的朋 友圈 吗？就最近我就偶尔放飞一下自我，但还是要盯住， 要盯住啊，就是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我觉得 一直打造这个形象， 去设计这个人设，是不是？ 对。而且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这本书当中刚刚孟婷提到的其实是我最感兴趣也是觉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这个逻辑叫成长型逻辑， 成长型思维， 就是你一直要以一个发展的感觉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就类似于比如说挑战在这个僵固型的人那里看作了就是不可逾越的， 是的， 不能被战胜的，然后在成长型思维里你就会觉得它是对你的一次进步的磨练，然后同时也是一次机会， 对， 然后比如说像这种成长型思维，有一个我最近有一个小小的感触，就是不要觉得万事有绝对的对错，这算是也是打开这个僵固型的思维的一个体现吗？ 对的， 就我有时候觉得你这样做就是不对的，所以我要跟你讲道理，我特别爱跟人讲道理，你知道吗？我跟那个各种讲道理，我昨天去唱歌，然后那个朋友交代说跟那个经理 KTV 的经理说你把那个姑娘送上车啊，然后呢他没有把我送上车，首先是我跟他说了不用把我送上车，然后但是呢我跟他讲，我说你跟司机讲一下我在哪条路上，然后因为是有不太熟的地方，他就接了电话，然后跟我打了车的那个司机说我在什么什么三峰路上啊，然后实际上我根本不在三峰路上，我前头右转才是三峰路，我在一个叫什么后街上，就是对我来说这对我来说就很不对啊，我真的是打电话过去的，我跟朋友打电话，我说刚才送我那个小哥你让他接一些电话啊，我跟他讲，我说如果我是客人啊，对我来说一般情况下大家喝了点酒很不清醒了，我需要你更负责任一些， 我需要你告诉我，就只有你最清楚周边的路是什么路，然后你不要跟他说一条错误的路。然后这是朋友送的朋友还好，如果是客户让你送非常重要的客户，然后你做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会给别人带来困扰。如果我是你的客户，我再也不会用你啊、我就特别希望跟他掰扯个对错，然后我要教他成长、我这种 觉得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对啊，我这算是固化型思维吗？ 我反而觉得其实你这个是在帮助别人用成长型的思维看这个问题。 是吗？ 可能 他是一个固化的，我觉得。 对，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能碰到你这样的就说法的话，其实我也生不起气来。 哦，但是我昨天说的时候态度没有那么好。 原来关键点在于你美化了态度，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我美化了态度。我昨天是稍微有点气冲冲的跟他讲了这所有的理论。这样是不是就不行？ 但是我觉得这样还是，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成长型的思维吧。 对， 因为其实你一直在想的是解决问题 呀、 啊。 对呀、 啊， 是的， 我说的是有道理的，对吧？你的确把我送到了错误的路上，然后他一直在解释，我特别讨厌这种一直在解释的人，就什么什么，就是很近呐、啊、之类的。我说、那我请问你是不是跟司机说我是在三峰路上？我说对还是错啊？然后他说对，我说请问我是在三峰路上吗？然后他说不是，我说那你是不是错？可是像我这种，就我有时候会有情绪化的波动，这是、 大家都会有，都会有， 是海啸。 海啸不是小小的波动，不是小小的涟漪哦，是波动。 但尤其像你刚才在聊，你说他是在不停的解释，那可能对于他来说，他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他做错了、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僵固性思维、而且你给到他的建议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对我这是一件事儿，那可能后面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错误的话，你对后面的人你还会这样做， 对， 你觉得这不是一个大事儿，你走两步就到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他的话其实可能也是一个促进。那我觉得这事儿如果换在我上，我经常那个就是叫一车司机师傅就问说，哎您好您在哪儿、我是应该东南西北哪个方向找你，或者师傅我在你导航那个红点上。 我有的时候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有点生气这种问法。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司机师傅他其实他就是想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在那儿。我最喜欢接到的那个叫车之后司机师傅电话是他问我说，喂你好，请问你的导航位置 准确 吗？这是我最喜欢的电话。我真的也不太喜欢别人说请问你在哪儿，画着呢。 对，就那红点儿。 现在我都不太希望他打电话了，他那不是有那个快捷的那个短信吗？ 是的。 然后他就直接发说你的定位准吗？我现在来接你，然后我就会点击第一个我的定位准确，请按定位的地址来接。 很方便，很方便。 然后这样的话就很方便。 是。 但是像比如说问到刚才问大家说大家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不幸福的点，大家其实没有告诉我们嘛。我自己不幸的点在于，我觉得我的确情绪有点波动啊，我有些情绪化。我有点易怒， 很明显，对不对？ 但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困扰吗？对你生活有影响吗？ 我会觉得 enjoy 了，我跟你说。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 对，我有的时候会有点小小的困扰，在于我有点担心伤害身边的人。像你说水水还好一些，就是因为是关系真的够近嘛，就够近的人，我会反而会有点那个放纵的心理，但是我心里其实有点小小的内疚，大概这么大，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就是比如说不太熟的人，有时候我也会偶尔会发一下脾气，我其实心里会特别内疚啊。我最近在很注意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觉得应该开始慢慢长大才对，不能总是任性。那请问对于我这种情况，这本书里有让我变得更加幸福的方法吗 ？OK， 好的，现在珊珊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她的情绪完全控制不住，经常出现海啸式的愤怒和经常伤害，而且严重的伤害她身边的朋友。那这样的问题又能不能通过这样一本幸福课《不完美的人生》的解答书来进行解答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主持人说话有多么夸张了吗？要不要那么夸张？ 好，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在9点之后让孟婷继续回答这个问题。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早间节目《微微一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叫做《幸福课》的书。 是的，今天是周日，依然送大家那首非常熟悉的《不想上班》。 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你是我房东每天催我300遍，说这月房租期限还有3天半，星期天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以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老板

我是一个没有五音的人，怎么办呀？ 是没有五音的梦婷， 是的，是的。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的朋友，然后同时是在摩铁文化来做图书的项目经理，然后自己也是一个读书人，也是一个作书人的梦婷，侯梦婷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是的， 大家好。 对，打个招呼。沃特大蓝色来了，特别特别开心，这是老朋友，所以我要这额外的欢迎一下。沃特大蓝色说终于等到你们。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上一个时段结束的时候，珊珊提到的她的情绪完全控制不住的这样的问题。 控制得住，谁说我控制不住？我控制得住，收放自如。 你不要吓着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你这样很容易出事儿，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我的确有的时候会觉得，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有时候觉得自己比较容易有小情绪，会跟身边的人发脾气，会伤害朋友， 情绪波动比较大。 对对对对对对，情绪化。在这本书当中有没有解决方案呢？ 是的，有的。实际上我是觉得这样，如果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情绪的波动，可能这是一个波值的高峰和低谷这个大小吧。但我觉得最重要一个问题是你是否享受这种状态，然后就是你觉得这件事儿给你带来的困扰大不大。然后呢，其实它会涉及到一个自我的调节，以及与朋友啊或者说不同身份的人的一个关系界定。然后实际上对于自我来说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其实叫做冥想。 哦，我很想冥想，我跟水水试过好多次， 睡着了是吗？ 睡着了，没有，我每次都我你看我经常跟水水提起冥想这个词， 对啊， 对。 我也经常跟你解释我冥想的经历，对不 对？ 对 的，对的，就是睡着了嘛。 对， 是不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怎么开始冥想。如果这本书当中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方法，或者是引我冥想入门的这种一个角度的引我入门的感觉的话，我会很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实际上它倒是说冥想并不是占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作用了。然后但是它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书其实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每一章后面我们都会有一个思考一下和实践一下，就是说大家总结上经常会提出了针对性的问题，然后后面说你实践一下，可能就教你几个小方法小妙招，这可能就落实到我们方法论上了。比如说像这个爱与孤独的这一章，实际上他就提到了实践一下，他就有一个慈爱的冥想。当然这里面他实际上是讲你跟父母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对于自我的这种情绪调节实际上是一样的。他实际上相对来说可能是找一个比较安静一点的地方，能够相对让自己放松。像我们可能更多的环境下就是说大自然不是很适合嘛，我们在家里然后就是比较安静的时候放一点相对舒缓性的音乐，然后让 自然不适合吗？ 不是，我们这个大自然可能有点不太适合，就北京这个天气呀、或者什么的。当然， 知道我安排了一个最近的静心之旅，8月19-20号，到时候我不会在直播间，我要去海边。 那其实很适合，很好。 阿那亚嘛，我跟你讲过了，秦皇岛就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图书馆、最孤独的教堂那里。 是的，是的。 然后我现在给我的设想就是我要早起，然后去海边冥想。 而且 晚上千万别喝酒。 其实刚才聊到说水水说冥想的时候会睡着，其实我觉得冥想这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太刻意，你不要给自己特别大的心理压力，说我 这么有仪式感， 对，就不要说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我今天5分钟是不是明天我就要6分钟，其实不要有这种压力， 是平凡之车。 对，这个时候最重要实际上是你心理放松，如果这个时候你能睡着了，实际上也是你自我放松一个状态。 但其实我觉得本质上理解的话，就是冥想就是大脑和心情的平板支撑。 对，我觉得这说的太好了。 它是一种训练。就你千万不要觉得冥想是一件不辛苦，然后就在那儿坐着，然后你就觉得你就可以获得什么的东西。 对对对， 冥想很辛苦的，你知道吗？ 冥想很辛苦。 你看经常冥想的人怎么样？瘦。为什么瘦？因为消耗大呀。 你知道就是那冥想的确可以有调整这个调整情绪的作用，对吧？其实你心里放空，你那些负面情绪可能就消失了，或者你自己得到了一个心灵的慰藉，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灵 SPA 的感觉。 对，实际上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梳理过程，说我刚刚为什么会情绪有波动啊，实际上是一个自我的反思。 但是像我这样的设想我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就是你知道按我的设想，我要么就在海边，然后盘个腿一坐，然后就开始吹着海风冥想，或者是在家里我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然后把灯关的稍微暗一点点，再点一个香薰蜡烛。 感觉你的冥想的成本就是要比别人高，是这意思吧？ 感觉你这个仪式性特别强。 对，我感觉我说完之后我自己都要睡着了，你知道吗？还香氛蜡烛呢。 对， 冥想不应该这么有仪式性吗？ 其实完全这也是针对个人来说的、有的人他其实做什么任何事儿，他都是喜欢有仪式感的。 对的， 其实我自己也本身比较在乎仪式感这件事情、比如说早晨自己做个早餐、摆盘啊，然后拍照拍十分钟，最后吃两分钟、这都常有的事儿。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生活都挺累的，节奏也挺快的，仪式感这件事儿让你觉得自己我很受重视或者怎样，实际上我觉得这点也挺好的、但是可能落实到冥想上，冥想跟一个词儿挺近的、就最近大家说的挺热，叫正念实际上所谓正念就是关注当下，就是把其他的所有的事情都抛开、你只在乎你当下的这个感觉、就像我们其实练瑜伽也有点这个感觉、老师总说你关注你的呼吸，然后有时候关注就关注就乱了，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呼吸啊？就是其实所有的这些事儿都是你别太在乎它、就按照顺其自然的这个方向来走、然后其实反倒会有这种你有收获那个感觉、 对，就是按照这本书的观点来说的话，应该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能让你觉得有幸福感，你就去做它，然后一旦你发现了问题以后，你就按照成长型的思维去解决问题就好了。 是的，没错。 就比如说，如果你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那你就要带着解决。 我控制得了，我控制。收放自如。 然后你其实他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你首先要去正视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儿。然后你一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要有一种就是开放型的一种思维、就是说你不要仅仅只想到说这个你情绪不好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怎么办，你要想说你的情绪不好这个点是哪里来的，是因为你本身自己的原因还是外界的原因，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这本书它有的时候它分析的整个过程会让我觉得就是抽丝剥茧、因为它其实实际上有很多这个读者的来信，然后不同的读者会有自己不同的心理问题、 当下的困扰， 对，当下的困扰、然后 他在这本书当中是有12封读者来信，对吧？ 对，然后他在每一封就是回信当中，其实你都能看到就是他讲到的很多很多的就是想法。其实你知道在这本书当中很感动我的有一个点在于开始和结束。就你比较了解了，就是他就是在讲说你如何判断自己已经从某一件事情已经走出来，然后那件事情已经 over 已经结束了。 好，瞬间有点小小的沉重。 也没有沉重了，然后 怎么判断呢？ 其实我很喜欢他的两个标准。就他的第一个标准是，他说第一个标准是看我们是否还有欲望去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没有从上，就比如说没有从上一段感情或者没有从上一段失败当中走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丧失了一种还要继续去追求自己的爱或者工作或者去获取的这样一种欲望，他失去了这种欲望。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失去着这样的欲望并不想把它找回来，那就说明 那件事情 还没 有结束。 对的，就是跟大家举个特别特别详细的例子，我觉得可以很接地气的去聊一下，就是我的那个思路哈，就是我的一个真实的情感，就是比如说你刚分手的时候，然后总会有种累觉不爱的感觉， 对， 刚分手就会心里想我再也不要谈恋爱了，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爱一个人了，这种时候就是没有走出来， 就是 没有走出来， 因为你还没有去找回来你那个想要去寻爱的那个动力，那就是没有找回来。如果你开始觉得好像其实也无所谓啦，碰到一个喜欢的人开始会动心啦，那就是开始走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这是第一个标准。 这是第一个标准。 然后第二个标准是你要看自己是否还在期待弥补损失。就你觉得上一段感情当中的损失或者上一段失败当中的教训，你是不是一直还要再去弥补，然后你一直觉得说要做这件事情把它填满，然后把它纠正，然后把它修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好意思，你还没有走出来。因为如果是你走出来的话，你会知道那一段东西，不管是失败的感情还是失败的事业还是失败的任何东西，那就是叫损失。它从你的生活当中就损失掉了，然后你就不用再去弥补了。 你承认了这个损失，你才真的能够把它放下， 对， 然后你才能接下来想我怎么修正它，在未来的路上开始避免这件事情，有新的成长。 对，然后我就瞬间觉得这两个观点其实挺厉害的。就是你只要想明白这个道理再辅以时间，就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结束不了的东西。我觉得 这两个不是方法论的东西，就是它不会帮助我结束，它只是给我一个标准，我可以去判断能否结束啊，能不能结束我觉得好像不是自己能够说服自己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比如说尤其是感情方面， 所以自我说服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对的， 就是你怎么样来进行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自我说服。 哎， 对， 我们首先看一下金句王马威同学发的一个这个金句啊，我真的觉得咱们颁奖吧，在直播间，马威，你是微微一笑的金句王，他说了，每一个百毒不侵的人都曾经无可救药过， 这个金句使用的频率也是有点高。 为什么这个金句使用的频率比较高？还有另外一个金句王小苹果，他说了，珊珊的性格感觉像是单纯无邪的二次元妹子。对的呢。 主要是二嘛，对不对？ 主要是二。好烦哦。 然后其实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幸福，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幸福。 我就真的很想问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觉得不幸福的时刻，包括在直播间的这两位，你们俩都没有讲自己不幸福的事情。哎， 我倒觉得其实说不幸福这事儿不是说特别容易的，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幸福很难，就是他那个并不是说，就像有一个反义词嘛，说你最近怎么样，你开心吗，你说不开心，但其实不开心并不是说，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全否定的词儿了，就是我们很难找界定这个中性的这种概念。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好像没那么开心了，没有一件什么事儿能够让我特别开心起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这个意义感这件事情，就是无所谓了，好多事情是我们没有感觉了。我觉得这事儿实际上是挺可怕的。 对，就是 对你来说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困扰吗？ 会有呀。 就是嗨点变高了，对不对？ 也可能是吧。 就是我听起来就是嗨点变高了的意思啊。就是我都见过了这些。对， 也或者是可能比如说我理解一下，就像 这样的理解真的很肤浅。 就像最开始我们在说那个孩子，他可能就是说因为考研的一个状态嘛，然后没过去，他可能就觉得好像好多事情都不是如我们能够所愿的，好多事你付出努力了并没有这个收获，那哎呀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意义感了，好像好多事就这样吧，我也没有特别开心，也没有特别兴奋的点。 对，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大家普遍来说的一个心理状态。就是反正就没感觉嘛，就爱也没感觉，事业也没感觉。 你们怎么，我好可怕呀， 很空虚啊。 这本书里面他提出一个概念叫没有感觉症。 是吗？ 其实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的表现。 我觉得水水至少你自己是没有这个症状的。 我没有这个症状。 对的，我觉得你对世界充满爱。 我充满爱和好奇。 太棒了。 会有人的心理状态，就比如说有很多朋友是真的实际上在生活当中觉得不太对这个世界会产生一些好奇心，或者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动力想要参与其中吗？ 我觉得还挺多的，还蛮 多的。 在这本书当中什么叫做没有感觉症啊？ 就他就提出的就是说你累觉不爱，然后你认为什么都没有感觉，那就必须要就是正视这个问题，那就是没有感觉症。然后他在他看来其实没有感觉症是一个需要治疗的事情。然后其实实际上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和没有感觉症之类似的症有很多。就比如说气疗。就你放弃治疗。 就这里头有很多网络用语是吗？ 就是有很多网络用语。而且其实实际上我喜欢他的感觉，就是说他有的时候会颠覆一些你小小的一个想法。比如说他说拖延症。在他看来其实不是症。他觉得反而拖延症不是病。 是的。 他觉得拖延症其实只是一种社会现象。然后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有病的时代，其实拖延症其实实际上是我们给自己的一种心理暗示和心理安慰。 没错。 对不对？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那件事儿并没有那么的着急，也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实际上我们是在焦虑，我们不是焦虑这件事儿我完不成，是在焦虑着自己的焦虑。很多时候是这种状态。 那你知道吗？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 所以你的问题是焦虑。 我很容易焦虑。 这样吧，亲爱的朋友，你看在直播间里，其实每个人身上就伸出了一个这个小旗帜啊，我们三个人是问题，然后可能不是不幸福，但是解决了这些小问题会变得更加幸福。 我的是焦虑，然后珊珊的是暴躁。对不对？ 让开，我的是。任性。可爱多了。 怎么你的听起来就那么可爱呢？ 对呀、Q 啊。 好，我是焦虑。那 梦婷，你现在必须说一个。 我必须说一个。我是偶尔的迷茫。 还要加偶尔不行，偶尔去掉迷茫。 迷茫。 迷茫，好的。 但既然梦婷都这么迷茫，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的方向，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好像也没有到那种完全的程度，我是被硬逼着你们两个逼着受 的。就是稍微的把它就是渲染的拿破。 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偶尔迷茫呢？ 就是我觉得其实可能因为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比较有概念，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最开始我是他的一个目标读者，就这里面好多这种来信我当下或者说曾经都有过这种状态 啊， 对，所以我会对他比较有共鸣。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的那种就是读者反馈嘛，大家都会觉得说无论你是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你什么样的年龄，你都会在这本书里看到你的影子，就是因为这个迷茫呀，或者是自卑呀，或者是焦虑，甚至是匮乏，这些状态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常见的，都会遇到的。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是你现在进了一家书店，然后你看到一本书叫做《幸福课》，然后呢，《不完美人生的解答书》，然后呢，作者是一个浙江大学的心理学，原来心理学的讲师，然后呢是 知乎大号， 知乎大号， 动机在杭州， 你会买吗？如果你会直接买，然后就打一，好不好？然后如果就是不买的话就无所谓了，就是如果你就是觉得说这本书是完全击中了你，然后你觉得可以解决你生活当中的问题，你想买你打一，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反应好不好？ 好的。 其实这本书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一定会买。 为什么？ 因为说实话，我会觉得现在就是解决幸福的这些书太多了 啊， 就是好像从哈佛大学的幸福课 开始，幸福课也是有一个幸福课， 然后一直以来就是好像越来越多的书开始从各个方面来告诉你什么是幸福，包括白岩松先生就是之前不是 幸福了吗？ 幸福了吗？ 对， 对不对？ 幸福了吗？ 就感觉好像幸福这件事情，就读书就能获得吗？我其实有这样的疑问。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我可能会在机场的时候有可能会买。因为这样的书对我来说会读得比较快，是在飞机上就可以读的书。 但你不觉得机场书店就是一个什么书你都能买下来的地方吗？ 对，就是如果是我设想我买这本书的情境的话，在这种书店我可能会更加的有这个动力。 Okay. 而再一个，它是比较吸引我的点在于心理两个字，我真的很喜欢从心理去分析自己的那个追根溯源，看看自己那个内心的小仙女长什么样， 内核在哪， 对，和外表的小仙女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总之都是小仙女了，所以刚才是 难怪容易暴躁。 直播间的三个人有自己的困扰，比如说我的是任性嘛，然后梦萍的是偶尔迷茫。那最后咱们来解决一下水水的问题吧。水水问题是什么来着？健忘。水水问题是什么来着？ 焦躁。 哦，焦躁。 焦躁。 你在简单的翻阅这本书之后，你自己先找到一个答案吗？还是说梦萍可以给他一个从这个书当中找到什么支持，可以解决焦躁这样的病症？ 你这我先说吧，好不好？ 好，没问题。 抢了以后看你能说啥。 成，好嘞。 对嘉宾怎么这么不友好？其实这本书当中，我觉得给我自己就是意义最大的一点吧，就是除了他的这种成长型的思维以外，就是这本书其实和自控力有一个相同的论点，就是其实说实话，就是你不要与自己为敌。 没错。 就是你不要去进行自我的苛责。 就是别较劲的。 就是。我觉得跟较劲还不是同样的一回事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承认自己人性当中软弱的那一面，然后你去接受它， 承认人都是不完美的， 对，然后你要像一个老师，或者你要像一个自己的父母一样的，就自我分裂嘛，这你最会了，双子座， 我不分裂啊，你说什么？我分裂， 分裂吗？然后他就说你要和自己去，我不喜欢用和解这个词，因为现在用的太多了，然后太大街了，然后他其实实际上就是他说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然后你要自己分析，然后要自己去处理，然后其实就让我觉得说这本书其实实际上给你的是一种力量吧，就你感觉自己好像在思维方式上会多一层，虽然健忘，但是你就感觉说好像曾经打开过这个门，然后我后来发现其实人的这个记忆和想法有的时候挺奇怪的，就你觉得自己已经忘记的事情，其实一直在你的潜意识里会不断的去指引你的 一有一个点，一旦触发的时候，你就马上这个记忆全都能回来。 就吐痛气，就怕空 气突然安 静。 为什么是这首歌？ 就一个点触发呀， 朋友莫名的关心。 来，副歌走。 啦啦啦啦啦啦哒哒。 没有五音的，是不是只能鼓掌？ 没有啊， 因为上次我们也请到了一个就是图书编辑是宝宝，然后宝宝的表情和梦萍好像啊， 也很萌是吗？ 是就在我唱歌的时候露出费解的这个表情，所以焦躁这样的焦虑对不对？这样的问题在这本书当中你是找到了这样的答案， 对，但是 说实话，我是觉得大家也不要那么功利了，就好像说，读了一本书你就能幸福，对不对？怎么可能？但这本书其实是教给你很多的方法。嗯， 对，实际上是这个，我觉得刚才水水说的特别好，还是一句话总结，又回到我们最开始了，就是他所谓说不要自我苛责，实际上就是你不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和你的问题这是两件事儿，你不要把它完全统一到一起，因为埋怨自己，每个人其实都是不完美的，然后这个其实又落到一个点特别好玩，因为我之前刚刚也在说嘛，就是说我跟好多人都在解释说你不是你的问题，都要解释一大堆大家才能理解。 我真的要问一个问题哈，真的要问一个问题，比如说其实有很多女孩会有这样的问题 啊， 比如说一段感情没有处理好，我们还是回到感情，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一段感情 就此结束在结束的时候，其实女孩经常会有这样的自我的指责，是我没有做好 啊，是我哪里不对了， 是我哪里不对了，或者是就是我真的有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就是好像是我做的不够好，如果我可以做的更好的话，这段感情或许可以持久，或者可以走下去，这种感觉。 女生真的会这么想吗？ 女生真的会这样 想？真的会这么想？ 男生不会这么想吗？ 男生不会吗？ 不会 男生不会吗？ 不会，我觉得至少我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感情结束不是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做好，而是因为真的某种情况下我们不合适。就是为什么要让感情结束以后还要让自己内疚呢？ 不是内疚，就不是内疚的情 绪，或者自我怀疑呢？ 有点怀疑， 对不对？ 就觉得 有反思，可能 会有反思，可能是我觉得我做哪里做得不够好。我觉得女孩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就像这种情况，这不是我的问题，但是在感情当中我产生这样的困扰，这算是心理学上的自我苛责吗？ 其实是算是的。对，就其实你会回想说我这个感情是不成功的，然后我在想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其实这跟刚才我们说的是一样的，那我过去那个点如果我考上研究生了，或者如果怎么样，是不是我未来就会更好，其实它落实到它是一个问题上，就是你把你的问题当成你自己了，你总觉得说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或者我哪一点做的不太好，这件事儿你无形放大成你自己了，其实每个人都是有带着问题的，就像我们书中在说是不完美的，完美的都是假象，不完美的才是人生，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你自己衡量的一个态度，觉得说我意识到我可能我情绪忽高忽下，这种一下子就嗨了一下子又down了，就这种感觉对我自己有没有影响，我想不想改变，因为这段感情当中或者说我意识到了说哎，这点可能 不想 哎，那 OK 没有问题，那你在可能接下来你的这个情感道路上你并不想因为这个点去要有所改变，那只是说可能是那个人不对或者那个时机不对，我觉得其实是这样一个态度。 那你知道就是以前玩那个大富翁的时候，就那个游戏，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中东的那个石油的那个人叫什么沙龙巴斯还是叫什么，就是一个人物那个大富翁然后呢他就是我觉得大富翁就是很多的他那个就是人物的那个说话的感觉就是真的很人生哲理然后他经常会说两句话，我还蛮爱选他的。然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聚沙成塔，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后来想起来这真的很有道理， 主角这种要出大招的那种感觉，聚沙成塔， 对， 这样才可以。然 后他另外就讲的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是的， 常想一二。其实人生你真正幸福的瞬间不会太多的，我觉得就是那种巅峰造极的那种瞬间， 大部分都是平常状态， 大部分都是平常状态， 没那么开心，也没有 遇到的困难一定比你遇到的成就多。 没错， 我觉得咱们时间就是剩的也不多了。其实孟婷可以好好想想，怎么用一句话或者这本书当中的金句来抚慰一下周日早上慵懒但是有点焦躁的小心灵们。刚才水水说两句话嘛，聚沙成塔，还有一个大家听出茧的道理，但实际上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人生。所有的事情十之八九是不如意的啊，多想一二，少想八九。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有这样的座右铭，我有时候真的会想这句话。 你还有座右铭？ 也不算座右铭吧，就有的时候焦躁的时候，我会想这十个字，就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就这么想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平庸。我是焦 虑。理解的重点有点不太。 对，这都不是事儿，我不能平庸，我不是庸人，这是对我特别有用。 是这样的。刚刚水水说到那个大富翁嘛，实际上我也想到了一个游戏，我特喜欢，前一段比较火的那个就是 叫什么来着？哎呦，突然不记得名字了。 没关系，一个游戏， 纪念碑谷。 哦，纪念碑谷。 对，因为它那个二做的特别精致嘛，它实际上我觉得传达一个概念，就是你思维的一个转换。你所谓的那个，你觉得前方已经没有路了，或者是前面是万丈悬崖，然后你转换一个路就峰回路转，实际上跟聚沙成塔是一个概念。这本书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其实就是刚刚有在说的。完美的都是假象，不完美的才是人生。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的一口的苹果，但是上帝在咬你的同时会赠你一个吻痕。 OK， 好的，那这个听起来就像是一个 perfect ending， 一个完美的结束。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在这样一个下着雨的周日的早上陪伴我们。那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在我们的演播间做客， 是的， 对不对？ 来看到了风爱我别走，这个时候分享了主播，就真的是，但是特别特别感谢，而今天风爱我别走没有说话，所以特别的跟你打个招呼，然后最后再一次谢谢孟婷， 然后明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央视的新闻主播，也是我的好朋友王岩，会和大家聊的是《战狼二》这样一部电影以及这部电影带来的现象。那我们也是明天再见啦。 对的，最后依然要送大家一首，刚才已经播过了，但是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希望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有福之人。明天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拜拜， 拜拜。